头啊，黑白讲，今集依有我杰拉德啦，另外啊，哇，请位重量级嘅朋友啊，喺台湾几乎所有足球迷无人不识嘅大名鼎鼎嘅黄天佑。 好，多谢阿杰大师。重量级系重啊，即系大只嗰只重啊，系啦。 咁我同你差唔起嘅， 你咁瘦都差唔起。 我唔系啩？你肚量好大喎、啊。 所以系收个小腹。 咁啊，先简单介绍下啊，呢、這个乜水嚟噶？大家可能唔知道，睇我哋节目咁耐，其实我识咗好都超过十年噶啦， 好耐， 应该都十二年嘅，应该照计。咁啊，识佢过程咧，其实都几有趣嘅，都同我好大关系嘅。咁其实我系唔系香港识佢嘅，虽然佢喺都系香港出世啦，但系就嚟咗台湾都几廿年。其实同我同一年读大学嘅， 即系你读先修班系嘛？ 我读侨大，你未嚟噶嘛？我侨大一年之后，你读大学，跟住你就直接，所以高材生嚟嘅，系直接考嚟台湾读大学，仲要读间名校添，咁啊好犀利嘅，即系高材生。咁而家等佢自己讲啦，咁我先讲识佢嘅过程啦。咁其实如果有睇开节目都知，我成日都强调一样嘢嘅，喺台湾做生意咧，人脉系好重要嘅， 人脉 系啊，這个。要識人好緊要，所以我呢樣嘢好多年前都知啦。咁我當我決定翻台灣咧，第一樣嘢除咗老温，因為不嬲都 friend 嚟噶啦，咁啊嗰個唔使講啦。咁但係我話搞足球啊嘛，咁搞足球咩方法呢？我發現咗當年有本足球雜誌咧就執咗嘅，當年我準備翻嚟之前，咁而發現嗰個足球雜誌嘅總編輯咧就叫黃天佑，即係呢位啊有玉樹臨風嘅球評啦。咁啊，黃天佑咩料咧？本書執咗喎，咁即係有黑啦。喺台灣做足球雜誌，咁我千方百計識佢嘅，嗰陣完全唔識。跟住又經過啲 blog 啊、網路啊，咁啊，終於識咗佢。我之前仲係台灣人，識落原來香港人啊，同聲同氣。跟住識咗佢之後咧，佢都幫我唔少嘅，因為好多人都知道我，即係好多人都啊，好佩服你傑拉德乜乜乜。其實冇佢嘅第一步咧，就冇我後面嘅第二步嘅，所以。识人几重要呢？咁当年就算我唔识人，我都千方百计识佢啦。就咁啊，十几年啦，而家好老友添啦，系嘛？ 即系千方百计咁识我，所以其实即系大家知道啦，要嚟台湾咧，一定要识得杰拉德先啦。即系你如果唔识佢，或者你唔知点揾到佢，其实而家好简单，要揾佢好简单，上 Facebook 得啦，或者 你千方百计要揾佢留言俾佢。佢而家就真系好好人嘅，即系如果真系想要啊移民啊，或者系。想知道多啲嚟台灣嘅嘢咧，咁你一定要千方百計識佢。 啊，咁啊，十幾年前我都千方百計識佢啦。咁啊，經佢介紹咗好多嘅唔同嘅媒體或者咩咧，咁我先有開展我嘅新嘅人生業啦。冇佢都冇我今日嘅咁堅嘅。咁啊，講完我識佢過程啦，咁樣主角梗係佢講嘢啦。之後我唔講噶啦，佢講。 咁都得，咁我鏡頭轉過呢邊啦。 咁啊，講下你嘅故事啦。咁你講翻你當年三十年前啦，即係。齐头啦 差唔多啦。 啊，咁啊，其实点解要拣到嚟台湾读书嘅咧？ 其实当年因为香港读唔到咯，即系如果成绩好啊，我谂即系观众睇应该都系，如果都系香港人啦，你如果真系可以喺香港读到大学，会唔会出去外边读啊？即系除非你有机会去欧美、去美国啊，去啲名校，咁你喺香港读到，梗系想香港读啦，读高中大、港大唔好咩？咁当年我系唔想出嚟社会啦，我谂好多而家年轻人都系咁嘅，即系。能夠多讀少少書，唔想咁早出社會嘛。咁啊，想讀大學，但係成績唔好嘅其實。咁啊，香港讀唔到啦。咁於是點咧？就點解要留啲聲喺度？ 使你講， 真係嘅。咁啊，當年就係諗住，即係想讀大學嘅。咁所以咧，就諗住點咧？自己中文都唔錯。我中學嘅時候最中意中文嘅文學，咁諗住大陸或者台灣兩個地方揀。咁其實我想去大陸噶。我本來最初係想讀大陸，我目標係想去復旦嘅。 上海復旦喎， 咁但係咧， 去咗而家係上海大亨嚟喎。 但係當年咧，我嚟讀書嘅，我嚟讀大學嗰年，你即係同一年都知啦，1990啊嘛。咁啊，八九發生過咩事咧？咁啊，唔喺度詳細講啊，大家明白噶啦。所以就冇揀到去大陸，咁啊冇揀去大陸，就揀咗台灣。咁所以我就查好多資料嘛，點樣先去台灣讀書咧？咁啊，台灣有個聯考嘛，咁啊為咗考呢個聯考，咁啊就問過一啲老師啊。嗰陣時我。都有讀預科嘅，有讀夜晚嘅預科，因為成績唔得嘅，讀唔到日頭嘅預科，讀夜晚預科。咁啊，啱啱好裏面有個老師咧，就喺台灣嘅師範大學畢業嘅，咁都有俾好多意見我哋嘅。咁我所以嗰陣時我讀緊夜校咧，就走去考過聯考。但係嗰年考聯考咧，我考唔到嘅，我考到先修班，即係同你一樣嗰個橋大先修班。 哦、即係你同我同一年考嘅。 其實都同一年嘅，但係我冇去。 戆居居走嚟先收翻， 同一度先收翻，就困喺林口嗰、那个， 同阿老温一齐困喺嗰度， 好似坐监咁样嘅。听讲吓，咁我嗰年就冇去，我都 聽講話林話先修班其實好辛苦嘅，咁我冇去，咁冇去係點咧？我嗰年應該讀先修班嗰年，我就喺香港讀先修班。 嗯， 嗰陣時有個即係珠海書院啊，應該而家仲喺度㗎。 當時仲喺旺角啊嘛，而家好似荃灣 係 嘛？ 係咁啊，珠海書院就有開先修班嘅，就專門為考台灣嘅。咁我入咗去之後咧，就好認真讀書。我真係好認真讀書啊！我唔係去玩㗎嚇。嗰年我係好認真讀書嘅，所以我係全班咧第 呢個我都肯定 嘅，我係第二名嘅成績嚟嘅。咁所以當年我係直接喺先修班之後就去考聯考咧，就考到政大中文系。 政治大學啊，幾巴閉啊！ 我哋嗰年有十個同學考到大學嘅啫，我哋嗰班有十個，其他都係讀先修班嗰啲咁嘅。 呢個我知嘅。 咁所以就嚟台灣讀書，咁啊讀完書四年之後。咁啊，可以出社會工作就冇翻到去噶啦。即係其實我有翻香港讀過師範， 嗯、 即係唔係讀師範，即係讀中大嘅教育學院啊。即係讀即等於好似師，即係為咗想翻香港教書嘅。但我讀咗半個學期， 就諗冇適應。半個學期即係兩個月咁啊？ 即係我係翻去一季咯，即係我九月開學嘅時候翻去，十二月我翻嚟。 點解咧？ 因為真係覺得自己唔中意教書咯。你嗰年好奇嘅，因為。其實我不是想回嚟考的，我是跟啲同學同埋啲學長姐一起考嗰、那個，即係考翻嚟中大嗰個考試。 係。 結果咧，有些人考不到，我考到喎。咁考到冇理由回嚟㗎，咁啊翻嚟讀啦。咁點樣讀咗幾個月之後，發現自己真係唔中意教書嘅。我甚至連實習都冇去到。咁後屘就雞咁腳咁樣翻嚟台灣。咁當然仲有 雞咁腳添。 當然仲有其他原因咧，因為嗰陣時女朋友喺呢度，即係為咗女朋友咁啊翻嚟。即係台灣人， 即係最戇居嘅原因啊！我當年 啦，你當年係翻大陸，好啦，總之就翻翻嚟呢邊咁啊，跟住喺度做嘢。咁工作上其實當然換咗好多工作噶啦，一開始都唔係做相關嘅。其實我以前做係玩即係 game 嘅，我好早已經入行咧，就係即係電動啊 game 嗰行嘅。嗰陣時仲未有咩網路遊戲、連線遊戲、手機遊戲，當然冇啊。嗰陣時冇手機㗎，我出去做嗰陣時係用 BB call 嘅。咁啊入咗去電玩呢一行，即 game 玩 game 嘅呢一行，咁但係做咗兩三年就離開咗㗎啦。後屘又做過廣告，又做過其他嘢，直到係咩情況呢？直到就係1998年世界盃，98年世界盃啦，法國世界盃嗰年。咁嗰陣時呢，我就覺得即係年紀都差唔多啦，30歲到啦，應該要揾一個呢自己真係有興趣嘅工作。同埋可以做得長遠嘅，唔係好似嗰啲咩做一兩年就轉職啊，或者離職啊，轉咗第二個行業啊咁。年輕可以摸索啊嘛，可以多試好多行業。 30歲要坐定 啦。30歲真係，你一係做生意啦好似傑大咁啦。如果你唔係做生意，你要做要翻工嘅，咁你應該要揾個穩定嘅，同埋又係興趣嘅，最好可以結合到啊嘛。咁我係知道自己中意體育，中意運動嘅，咁當然中意足球啦。咁所以嗰陣時我都 睇咩肉先？ 睇咩肉？唔係嗰啲肉，係睇運動特字體群嚟嗰個體育。咁啊，由你中意足球嘛，咁嗰年就自己掟咗好多履歷，就係投履歷去好多嘅報社啊、電視台啊。委內我都有合報考嘅嗰陣時。委內你問佢就知㗎啦，佢上過委內嘅即係講賭波嘅節目嘅。 咁啊講翻少少嘢喎，委內係阿黃天佑啦，當年介紹委內一位大佬俾我識嘅，咁我成日煩住個大佬。咁當然佢介紹第一步啦，第二步就要我自己去做啦，咪成日煩，煩到終於我自己有機會做個節目咯，就咁啦。所以識人好緊要啦，啊繼續，跟住。 但係嗰年我未識佢嘛，因為嗰陣時即係嗰陣時我係個年輕人嚟嘅，即係出咗社會幾年啊嘛，即係四五年咁啊換咗幾份工作，就諗住想要做體育相關，咁啊寄咗幾份履歷，又去寄個自由時報，又有委內。另外仲有就係 嗰陣時做民生報， 但民生報我唔記得有冇記，但係仲有大成體育報，嗰陣時大成報在度嘅。咁最後錄取我就是大成體育報，我嘅喺台灣嘅體育生涯第一步就係大成體育報。咁依份報啲執咗㗎啦，冇㗎啦。 做咩㗎？ 我做編譯，即係做外電編譯。咁即係嗰陣時接觸好多運動嘅，唔係淨係足球。咁主要係將英文，即係英文嘅外電翻做中文， 即 係寫寫新聞咁樣。 犀利喎！ 其實呢樣都可以同各位觀眾講下嘅，好有趣嘅樣嘅。其實只要你問下自己最討厭啲乜嘢，你將來一定會面對嘅。啊，呢個係真理嚟嘅，唔係呃你。我最討厭咩咧？就係英文。我大學嘅時候，即係我讀中文系嘛，我喺香港就因為英文唔好，我成日都俾人笑嘅。你香港人嚟嘅喎，英文唔好，我梗係英文唔好咯。英文好我喺香港讀啦。 同我一樣咯，英文唔好，我都好討厭英文嘅喎。 如果我英文好，我點會嚟台灣讀書咧？我仲嚟讀中文添，所以我英文唔好嘛。但係就係你最討厭嗰樣嘢咧。你唔去克服佢咧， 到你將來你知道會反彈翻落你身上嚟嘅。我嗰陣時工作就係咁啊，我走去面試，即係體育大型體育部，其實佢俾咗兩個工作機會我嘅，一就係做體育記者，但係體育記者成日出去採訪，可能要去好多地方，即係好忙嘅。第二就係坐辦公室嘅，唔使出去走噶啦，每日固定時間翻工嘅，做編譯，因為佢可能亦聽到我香港人啊，認為我英文都唔錯，咁所以俾我揀嘅。咁我嗰陣時就考慮咗好耐，考慮咗幾日，諗下都係坐辦公室好，即係我懶啲啊，唔係咁中意周圍走趯咁樣，最後揀咗編譯。咁所以就變咗咧，就係、是、 面對英文， 面對英文即係每日要面對。咁當然啦。你開始做嘅時候，你自然會克服佢嘛。咁當時我都去上堂，亦都係每日，因為要面對要抄多字典。當然仲有啲同事英文比我好嘅，咁啊問下大家。咁同埋你接觸耐咗，其實體育嘅英文咧有個固定模式嘅，即係每一種，譬如網球，咁你睇得多，你知道佢講乜嘢，基本上落落去都嗰啲嘅嚇。咁啊足球，跟住落落去都係嗰啲嘅。棒球，我甚至棒球、籃球，我都要寫，因為編譯就係乜都要接觸嚇，所以籃球、棒球。甚至咧嗰陣時，我哋大人寫報連呢個日本嘅商撲都要寫嘅，都係用英文外伝，我要將佢翻成中文。所以變咗嗰陣時就係接觸咗好多運動，變咗開始咧就係了解呢一行。咁我大部分做記者嚇，即係做編譯。咁喺大人寫報，而且啱啱嗰年因為九八世界盃啦，咁世界盃主要都係我負責，因為我足球就係我 最強項。 可以咁講啦，而且當年我哋幾個編譯每個人有一個主行嘅，有一個我個主管就負責網球。有一個男仔咧就負責棒籃球，咁另外一個女仔咧就負責其他嘅嘢嘅，咁我就負責足球嘅，即係主要係咁，咁所以就開始接觸咗，而且同埋進入咗呢個同足球相關嘅體育行業咁樣。 咁我都回應翻頭先阿天佑啦，講過話唔中意英文都要面對啦。咁其實我都有類似經歷喎，我喺台灣讀完書，翻香港做 trading 噶嘛。trading 要面對咩咧？外國嘅客。我係要直接覆 email 咁，其實成篇文咧，封信咧，如果真係啲英文老師睇咧，肯定係狂都錯嘅，肯定啲 grammar 錯曬嘅，搞到咁樣啦，打電話同鬼佬講起都係咁啊！我都好憎英文，但係間生都要講，間生都要寫，即係好似你咁講，都要面對啦。 係啊，所以即係年輕人唔需要怕所謂面對一啲你唔熟悉或者甚至討厭嘅嘢嘅，因為你知道你將來一定要面對， 走唔甩，走唔甩咁解， 係走唔甩嘅。不過咁唔緊要嘅，人生係經歷嚟噶嘛，即係我都唔係話因為做咗呢樣嘢英文變好嘅，其實都冇，即係其實英文都係牙牙烏啦。不過咧，就喺體育呢一方面，我相信體育英文我可以應付到嘅，咁比較熟悉同埋都即係翻譯出嚟應該都冇問題，尤其做咗中文都 OK 啦，我讀中文係喎，咁所以翻譯出嚟嘅文章咧，當然就水準有水準喺度嘅，咁啊長官都好開心嘅，睇到我啲中文都成日都覺得，哎就係寫得好喎、 啊。咁啊，就進入咗呢個編譯嘅生涯啦。 喺呢個大城報，其實我做咗兩年嘅啫。咁兩年之後咧，就有人挖角啦。 哇！咁犀利，有人挖角 就去咗一間網站，就2000年啦，咁就去咗一間網站叫做好動網，其實執咗噶啦，當然已經。 你做緊邊間執？ 嗰陣時我去好動網係邊個挖角我咧？如果我冇記錯啊，應該係。曾文成曾大哥嘅，即係台灣非常之有名的一個棒球嘅球評， 我都識。 咁佢點有名法？佢有名到咧，其實已經可以入呢個台灣嘅棒球名人堂啦。哦，即係佢係台灣算係第一把交椅嘅棒球嘅球評。 即係地位好似應該好似阿香港阿叔阿林振， 類似㗎啦，類似嘅，因為佢已經年紀都差唔多，好似阿叔以前講波咁樣。咁但係佢唔係棒球員出身嘅。但不過當然佢對嗰方面都熟悉，因為佢以前係做中華職棒雜誌嘅編輯，佢都係媒體人出身。咁係佢即係邀請我過去幫手，咁我哋又搞咗個運動網站。嗰陣時我哋其實係先驅嚟嘅，因為2000年嘅時候網路其實都係啱啱盛行冇耐嘅啫。咁台灣係冇體育網站嘅，咁嗰陣時我哋係第一個體育網站。 我諗香港人都有印象啦，2000年嗰排咩科網股拍。泡沫啊嘛，嗰陣好多人買過啲股票啦，應該都賴過嘢啦。 我哋嗰陣時成立咗網站就都請好多人嘅。其實而家有啲線上嘅記者咧，都係嗰個時候出嚟嘅。咁當然台灣香港可能唔識佢哋，所以我就唔講啦嚇。但即係你可能知嘅，不過都係幾個都係 都知啦，有幾個啦 嚇。咁就喺嗰度做咗大概係兩年。咁但係就你頭先講啦，泡沫啊嘛，咁所以其實呢個網站咧其實撐唔到兩年嘅。 就是、後尾有啲後期已經有啲財務嘅問題，咁所以就兩年之後咧，其實亦都係即係差唔多啦，咁所以我都離開咗。咁啊離開咗咧，就有一個香港人喎，嗰陣時就好有趣，有香港人嚟台灣就揾到我喎，比你早啲啊，其實 早過我咁夠膽。 2002年日韓世界盃嗰陣啊，一個香港人嚟， 喺個香港人嚟搞咩事咧？下一集再傾啦，今日時間差唔多啦，仲有好多故仔傾啊， 好。 下集再傾，拜拜， 拜拜。